每周一部迷你剧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池燕》，由鳗鱼图书授权，查查好萌原著，领衔演播云天河、沈燕如等。欢迎订阅第56集。江燕喜欢听别人夸池瑶，但容不得别人对她有一丝一毫的诋毁。池瑶身上的缺点在她眼里皆是旁人的不知所谓，因为她从不认为那是缺点，那只是池瑶个性中的一部分，她愿意包容也享受其中，是他们不懂。郑小安却被他的笑刺得心里一抽，低低地问， 你和池瑶姐是怎么认识的？ 我们很早就认识了。 江燕平常很少和别人讨论自己的私事，但她想起池瑶的叮嘱，又觉得自己有必要说清楚。 我喜欢她的时候，她还不知道我是谁，见到他以后，我眼里就装不下其他人了。 郑小安诧异地看他，没想到他会这么直白，不光直白，神情还那般温柔。江燕看着天阳和河水，眼中默默含情，嘴角噙着笑，是想到欢喜之人才会出现的表情。他知道江燕在想谁。过去常有人开玩笑说他只要主动就能和江燕在一起，乔乔这样说，杨晓也这样说，谁都这样说。可他们都没有想过，有些事儿不是努努力就能争取得到的。刚来天阳的那天，他们在山上玩游戏，他输了。乔乔有意撮合他和江燕，故意问他在场的有没有喜欢的人。他看着江燕，鼓足了勇气说有。大家都在起哄，而他却置若罔闻，拿着手机站了起来。 山上信号不错啊。 郑小安想，他并没有输，因为江燕连参赛的资格都不曾给过池瑶以外的人，既然没有比赛，又谈何输赢呢？池瑶已经回了朔城，他并不知道远在天阳的江燕是如何拒绝的郑小安。他正在专心地陪池女士。 你们什么时候换了跑步机啊？ 池女士一大清早就过来了，还带了炖牛腩，焖了一晚上的，闻着特别香。 江燕说之前那台有点问题，二手卖了。 哦，那也是，小江一看就知道是经常运动的，这块他懂。他说有问题啊，肯定就是有问题的。 池瑶睨他一眼，暗自发笑。江燕现在在池女士眼里，那是样样都好，从一开始的拘谨到现在的在池女士跟前来去自如，这其中江燕不知下了多少功夫。池女士是个嘴硬心软的人，起初还会对江燕挑三拣四，架不住江燕太过讨喜，没多久她就倒戈了，有事没事都给江燕打电话，问她什么时候来家里吃饭，比较自己女儿回家还勤快。当然池瑶对此乐见其成，她一点也不介意池女士的偏心。 小江几时回来？ 明天。怎么了？ 她给我讲过，她爸妈下星期回国，想两家人一起吃顿饭。 池瑶两眼一瞪， 她怎么没和我讲？ 那就是你们的问题了。你先帮我想想，我到时候是穿蓝色的衣服好啊，还是穿红色的衣服好啊？ 黄色的衣服好。 池瑶说完回房打电话，也不顾池女士在后边喊， 哎，你这丫头，哎呀。 大概是信号太差，江燕没接电话。池瑶不太懂江燕的操作，为什么要瞒着她？难不成也想给她一个惊喜？不过还好，江燕明天就回来了，她可以当面问。第二天，池瑶到汽车站接人，在出站口，她远远的就看到了江燕的身影。她挥了挥手，江燕看到后，快跑起来， 一个刹不住冲入他怀里，池瑶拍拍他后背。 其他人呢？ 他们要多待一天，明天才回来。 你这算私自脱离团队吗？ 我这是为了谁？ 池瑶笑，牵着他走出车站。回家是池瑶来开车，江燕临时有事要处理，对着手机鼓捣了半天，又打了个电话，这才结束。池瑶说着风凉话， 看吧，私自脱离团队的下场。 江燕歪着身子看他，看不够又趁红灯摸他耳朵。池瑶觉得痒，躲了躲，想起要问他的事儿。 你爸妈下周要回来吗？ 江燕作证。 啊，阿姨和你说了。 你怎么不告诉我？ 我打算今天告诉你的。 就只是一起吃个饭？ 江燕沉默，池瑶也沉默，等着他思考措辞。半晌，江燕说， 想和你结婚就要摆出诚意啊。 池瑶微怔，看到前边有块空地，干脆开到那儿停了下来。 你还没毕业？ 那也快了，而且我爸妈很难得能同时出现在一个城市。 大学毕业就结婚，这是江燕的打算。池瑶记得他们最开始聊这个话题的时候，他那会儿态度不咸不淡，只感觉离江燕毕业还久着呢，根本没必要着急。结果眨眼的功夫，他就和江燕在一起两年了。 你认真的？ 江燕抹了把脸，有些惆怅。 本来想回家说的。 那我们回家再说。 算了，在这也行。 江燕伸手从后座拿过包，翻了会儿，找到一个盒子。池瑶心跳不觉地加快，手指也跟着颤了颤。随着他的目光，江燕将盒子打开，里头是两枚素净的银戒。 江燕， 这是在天涯那家月老庙求的。 池瑶咬着嘴唇，已经开不了口。他也去过这月老庙，可去的时候哪知道江燕会去那里求缘换戒，如果知道，他肯定不会那样漫不经心。 虽然知道迷信不好，也知道这八成就是个营销噱头，但听当地人说，在那求过对戒的情侣都能走到最后的时候，我还是信了。因为我的需求也只有这么简单而已。 江燕边说边取下女戒。池瑶低头看向那最普通的银戒，可仔细看过之后，却发现戒指那一圈还印有细致的火纹，就像江燕一样。波澜不惊的江水之下，却蕴含着汹涌的火焰，他不禁有些鼻酸。江燕看着池瑶睫毛轻颤，可他比池瑶更紧张，连声音都有点抖。 池瑶，你愿意吗？ 良久，只见池瑶用指尖碰了碰银戒，呢喃细语， 再没有比这个更合适的了。 无需华丽，他只要他一颗赤诚的真心。季明燕和江书红不是同一天回的朔城，江燕知道季明燕只是回朔城参加一个座谈会，待几天就走。他配合着季明燕的时间，提前在他常去的和府订了包厢，而后才通知的江书红。江书红是 S 大的历史系教授，他不像季明燕那般忙，可父子俩也并没有因为生活在同一所城市而经常见面，平时交流都是在网上。江书红常会给江燕分享一些他看到的文章与新闻，他看到了就会分享，已成习惯，但江燕不一定会回复。和府不在室内，坐落一整条长街，通白的高墙只在中间有一扇红门，门旁车子停了不少。走进府内，穿过一片园林，才是吃饭的地方。季明燕提前到了，江书红是第二个到的。他进门时，季明燕以为是江燕他们，先一步站起来，见到是他有坐下。 好久不见。 江书红一顿回道， 好久不见。 距离他们上一次见面已经过去一年了。去年因为江燕和池瑶的事，季明燕在港城见到池瑶后，特地又飞去了朔城一趟。那次他和江书红短暂地见了一面，在一间茶室，两人聊完分开，茶水都还没凉透。而今两人再次出现在一张饭桌上，江书红坐在季明燕对面，一时相对无言。还是江书红先打破沉默。 你这次回来待多久啊？ 明天下午的飞机。 这么急？ 已经回来两天了。 江书红了然，点头之余听到季明燕道： 你坐过来吧，一会儿人该来了。 江书红一愣，明白他的意思后，江书红起身走到季明燕左边坐下。刚坐下，长廊就传来动静，是江燕他们到了。今日份撒糖已到位，订阅收藏分享，再听下一集哦。